谁给谁七百五？你给我们七百五。 你看，要不怎么得说清楚了呢？你不然我回去跟老乡们说，老乡们来了杂剧团，慰问给咱们演出，演完了，一天给咱们七百五。 嘿，没那事儿，这回听清了吗？ 我们给你们七百五。 哎，给我们七百五， 咱再商量商量，还还价行吗？ 怎么这还划价啊？ 还还价。 没多要啊。 现在是多少？ 七百五。 七百五啊。 给多少？ 给你一千。 这叫怎么划价？怎么都多了二百五啊？ 这二百五是你的。 人家一个团才二百五，我一人二百五。 你一个人就是二百五，你替我们青剧团找马戏团跑前跑后，这么辛苦这么受累，我们呢心里不忍呢，所以呢这二百五就归你了。 您这情 啊 我领了、这二百五 啊 还归你吧。 你别推辞了，你就来这二百五吧。别客气了， 你不是给一千块钱吗？ 嗯， 你甭管怎么分了。 好，精神可嘉。 那 风格高尚， 谈不到。 好， 哎，有车吗？ 有车。 那行， 有个拖拉机。 拖拉机呀、 啊！把你们连拖带拉不都起来吗？ 你绑上多好。 你不绑，有笼子。 笼子。全被我们装笼子里头。 哎，你们走嘛，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吗？ 不，人呢？ 人坐汽车。 有汽车呀？ 咱村有汽车队、 嗯、 那个黄河的大轿子一辆车坐四十多人了。 足得。 你们有多少位？ 这仨团也就是八十人吧。 八十位，两辆黄河大轿子行了吧？ 那座位就有富裕了。 座位富裕没关系，我们还来人了。我们派上二十名帮小伙子、嗯、都是几杆民兵压着你们走。 您要是捆上的话，有俩人就够了。 捆上走吗？ 压着干嘛？ 压着车。 那叫跟着车。 对，跟着车。你们有东西替你们拿着，有老艺人呢，上车下车我们搀着。 哦，哎，那也得预备辆卡车。 卡车走吗？ 你拉行李啊。 拉行李多麻烦，别带了。 那住招待所？ 有招待所不方便，你们住在老乡家里得了。 这么多人有这么些房子吗？ 嗯，咱那个村子里富了，人均二十平米。 哇， 有的老乡自己都盖了二楼三楼了。哪一家子住个十口八口的没问题。 被窝也够盖的。 你要是怕冷，给你自己盖八床。 我发汗是怎么着？我底下烧一热炕，我盖八床被窝，我受得了吗？ 你这个脑瓜子太保守了，烧热炕，住二楼，上边一烧炕，楼下那房顶子不着火了吗？ 那住哪儿呢？ 床。 床铺啊， 单人床、双人床、钢丝床、沙发床，哼，带床体的这么厚，软软乎乎的，舒坦极了。你睡那个床体要是不行， 嗯， 你就上床板。 哎，我要咽气，我上床板干嘛？ 睡那个软体不行，换那个木头板。 行了，反正意思呀，你们那地方够富的。 你才知道， 嗯， 咱那个地方天天有参观的， 哦， 包摄老七给我们拍照，电视台老给我们照这个小电影， 哦，电视。 哼，你们文艺界那个做曲儿的， 做曲儿， 编歌的， 啊，编歌， 去了都给我们编。 听听人家这地方 编的这个民歌，好听极了。 是啊， 呀， 怎么唱的还？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？嘚呀，人儿，俺家就在鞍山子，到处是庄稼，哈边的是牛羊。 仨歌都一块儿了， 还一个好歌了。 行了，别唱了，去 不唱了。